大家好，今天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回来，请出阿筍哥坐在这里做录音，多谢你。 今天谈什么？虐待。 虐待。 虐待。 咁啊，虐待好得意嘅。虐待其实我觉得呢个 terms 系现代嘅人先有嘅，嗱，古代就冇嘅，古代嗰啲叫应得啊。哇，真系好啦，主人今日攞支落牛棒插我屎忽窿，唉，我真系荣耀啊，屌你老味！哇，今日网上真系好啊，攞落嚟扮我块面不但止，仲攞屎塞落个口度，哇，令到我几有恩快感啊！嗱，喺现今嘅社会，一定觉得呢啲系一种好变态嘅行为啦吓，喺古代嘅社会，可能觉得呢啲系一种恩赐。咁虐待係一個現今社會，或者你有一個文明嘅社會裏面，我哋受咗知識之後，知道咩叫做平等權利嘅時候，我哋先會意識到呢樣嘢。 不過但係我哋係咪天生咧有一種 被虐狂？ 唔係啊，虐待狂。 誒啱啦， 應該係咁嘅，因為譬如話你有冇發現？當你喺公司做嘢，你做得叻嘅時候，你要做多啲嘅。 啱啊。 係啊，咁老闆睇你唔順眼啊嘛，見你叻過佢，佢咪虐待你咯，係咪？ 咁撚變態。 我諗應該係咁。 應該都係。 即係咧，我諗咧，其實我哋咧係用唔同方法咧去虐待人哋嘅。譬如話咧，我諗下點樣磨鳩你啲時間啊。譬如話有時。 我哋要令到人哋唔好受咧，其實係我哋嘅快樂泉源之一嚟嘅。 你譬如話有時，譬如話個客可能應承咗交貨係下個禮拜十號嘅，即係有十日貨期嘅。你其實咧五日咧你就做起咗件事。你第六日咧其實交貨咧對個客嚟講係有 benefit 嘅。佢早啲可以得到啲貨，佢早啲獲利，佢早啲 return 條數俾你啊嘛。佢當然佢可以唔 return 俾你啦。咁然後咧有啲人咧就唔好啦，拆剩十日先俾佢。你擔心佢第日會催你啊嘛，係咪？咁然後會大家違反合約做事啊嘛。咁然後咧，但係咧，人哋嗰邊咧，可能又會好急噶喎。我睇過好多呢啲情況噶啦，即係尤其我以前我做買賣嘅時候咧，明明真係望住人哋死咧，為咗咧要保障一啲精神上面嘅需要嘅咋，即係譬如話擔心佢下次會搶貨啊。咁但係喂，屌你個合約保障咗我哋十日就十日噶啦。咁我早俾你係唔係就話唔係話唔得？但係可能咧，人哋咧應承咗個買家咧。即係個時間又會爭啲噶嘛，因為你有時你知中港貨運嘅，中間又會有扣關啊、剩啊，你要預不法俾人哋噶嘛。但係好多人就中意將個不法攞到盡。 哦，係啊，係啊， 嗱，譬如好似我哋咁樣咧，做有時做設計咁樣咧。咁樣咧，個客即係你會問，喂，個客件嘢幾時要啊？聽日。咁但係咧，其實咧，佢嗰件嘢咧係下個月先出街嘅。好多時咧，啲嘢咧去到個客户嗰度咧，個客户咧會將嗰件事咧 hold 起。然后咧摆几日先，跟住然后你问佢，喂啲嘢得唔得？其实未睇，咁你又话好急嘅，哦系啊好急啊，老板想睇啊嘛。 屌个老， 即系咧嗱，其实咧呢啲咧好唔和谐嘅，喺职场上边咧，其实有好多你唔好以为咧真系一条皮鞭打落嚟嗰啲先系虐待，嗰啲都系喂，如果咧呢啲虐待可以取替上精神上面，取替到精神上虐待咧，我宁愿俾你皮鞭鞭几下。 哦，咁啊， 系嘛，即系我起码知 算捻数。 喂，有限期啊嘛啲嘢，同埋我知道嗰件事可以有几程严重啊嘛。即系咧喺一个工作上面咧，俾人哋虐待咧，好多时咧就系无限期嘅，无了期，吓，同埋咧长时间收唔到钱。人最恐怖系咩啊？幻象啊嘛，你有好多 projection 噶嘛，究竟会唔会收到数啦？个客中唔中意啲嘢啦？你究竟出边有咩犯错啦？令到人哋屌鸠 你 啦！ 讲完呢单嘢之后咧，我想讲另外一单嘢就系一模一样啊！原来而家咧好多日本仔投诉老板黑心企业。人肉工廠、血汗工廠就係咁解，佢永遠就係好似你呢咁咯 ，project 好多嘢，一個幻象俾你，收唔到錢啦，冇人工出啦，加班冇 OT 啦，啲嘢永遠做唔曬啦，個精神壓力好大啦，有汗出冇糧出，不但止工時長啦，要耗資埋你屋企人嘅資源啦，例如你諗住翻去教個仔啊，你唔使旨意啦，屌你老味，冇兩點鐘你唔使放工， 係啊，唔俾你生仔咯，唔俾你生仔，你生仔我就會炒你。 聽朝翻四點啊，嗰個即係。即係完全一種虐待，真係血汗工廠呢啲真係，即係人好得意嘅，你見到人哋折墮咧，自己好開心。我舉一個例子，點解啲人咁中意睇笑片咧？嗱，笑片有一樣嘢就係，通常個主角都係一個悲劇人物嚟嘅， 都好撚慘嘅。 係啊，通常一件悲劇發生喺人哋嘅身上邊，你又覺得嗰件係喜劇㗎啦。 嚇！我近排睇到琴日啫嘛，蘋果日報有一段動新聞。就係講咧，話佢哋啲鬼佬近排有個新嘅玩意叫電視筆。 哇咩啊？ 揾條電棒咯，跟、 啊、 然後自己揾個屎忽咧墊過去咁樣。 啊 咁然後咧，嗰、那個女仔嚟嘅，除咗條褲啦，然後咧墊咗 pat 然後一趴趴落地下，個頭咧仲要 坐落。哦，我知，跌落堆屎嗰度。 仲跌落堆屎嗰度嘛？咁、 啊、 你覺得哇，好好笑咁樣。 呢啲係今日悲劇之中嘅悲劇啦，屌你！ 即係但係咧，你連咧，你留意參與嗰個人咧，其實心靈上面都有啲黐線嘅。係。即係佢都會想自己去將呢個笑，即係將呢個好笑嘅環境咧帶出嚟嘅，但係佢犧牲咗自己咯。 係 咯。好難諗，即係人咧，真係好變態啊！你可以咧想象咧，有我講曬幾個情況啊。你想人哋覺得你可憐。 啊、 你同時墮入可憐呢個狀態。你想人哋撲街。 係。 你想人哋令你撲街，所以我自己覺得可憐。 係。 啊，人哋想你撲街，即係咧，其實咧，無論你自己同埋人哋咧。雙向咧都係想撲街嘅，所以呢個世界係唔會進步啊？點解咧？因為大家都中意向下沉啊嘛。其實咧，節墮咧先係真正大家心靈上邊嗰個追求嚟嘅。希望你有節墮，我有節墮，我節墮，我撲街，然後你又再撲街啲。然後我覺得我撲街嘅時候，我睇到你撲街，我覺得啊，其實我都唔係好撲街啫。而家啲人通常都係咁睇㗎。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喂，其實。喂，我今日冇飯食喎。唉，你睇下非洲嗰啲小朋友啊，係咪？ 啊！我成日聽過呢句嘢，屌你！ 所以咧，其實我哋係用人哋折墮咧，去反映翻，去反照啊，翻自己冇咁折墮噶嘛。 係。 但係如果你自己唔係折墮，譬如話你不停咁樣食飯嘅時候，我同你講，你睇下非洲啲細路啊，冇嘢噶。咁我都唔係折墮啊，所以我投入唔到大家個話語入邊。 啱。 咁你點樣先可投到？你都係咁折墮咯。咁你為咗要符合呢個情景，你就要折墮啦。咁然後咧，但係當你發現咧自己已經好慘嘅時候咧，你又唔得嘅喎，你又希望人哋更加佔住你大，所以你要想佢又要折墮。好變態！我哋中意睇人撲街。 唔係，個人嘅本性就係咁撚樣，即係等於你去屌條女啫嘛。 啊！ 你屌條女，V 娃鬼叫你特別硬嘅咯，鳩。 啊！ 如果屌條女，喂，得唔得？喂哥仔，喂好快啲啊！喂嗨唔嗨？哇好嗨！咁你又屌你老味喎，你都唔硬啦，即刻扯唔捻到颈。 即系好似譬如话几个朋友一齐炒股票咁样啦。如果咧你可能啲人就系大家唔讲啦吓，但系咧你会见到如果人哋输钱嘅时候咧， 好开心， 你内心有快感。即系咧，你会觉得哇，佢真系惨啊！你系想睇到哇，佢真系惨。 我话俾你听，呢个动物界咧原本嘅本性嚟， 系咩？动物会唔会咁啊？ 你點解我哋要啲動物撲街？就係你嗰個掠食者喺掠食階梯裏邊，掠食階梯裏邊，你可以去掠食一個比你脆弱嘅生命啊嘛。咁你先望到啲撲街。你睇下嗱，喺獅子群裏邊，你揀只長頸鹿，邊只最撲街嘅先？嗱，呢只最撲街咁樣，嗱行又行唔撚到，屌你老味，只腳又軟，發軟蹄，我話我難屎食，梗係食佢先啦。屌你老味，你揀只屌你老味牛高馬大，後蹄踢撚到你老味個肚都爆嗰啲，你夠膽埋去釘佢啊？ 但係咧，翻轉頭咧，我哋人咧有另外一種睇法嘅，就係同情心啦。 系， 即系你谂下，其实咧，即系人类呢样嘢个心理咧，成日处于一个极端矛盾嘅状态。 同情心系嚟自弱人嘅心态嘅，即系我同情你，源于系咩咧？我虐待你，即系吓抵卵死啊！ 唔系，但系咁 我， 如果譬如话我睇到你去虐待人哋咧嘅时候，你又会有同情心嘅喎。 系， 你自己虐待佢，你又冇同情心嘅喎。 冇噶，冇 个。你譬如话咧，嗱，所以咧解释近排咧嗰单外佣被虐案 Ariana 嗰单嘢咁样。佢話有幾樣嘢唔俾飯佢食，誒俾少少嘢佢食。如果佢冬天嘅時候除咗啲衫， 吹風扇， 淋凍水吸塵機吸口跟住揾吸塵機吸口咁樣。即係咧你睇到咧嗰個虐待人嘅時候咧，佢唔止喺精神上邊需要虐待佢， 肉體需要啦。 佢係需要咧個虐待到咧，佢自己睇得到 啊， 佢望得到佢先覺得夠過癮。係咯，即係其實據佢嚟講咧，虐待人其實本身就係一種娛樂嚟，係咯。 我覺得今次呢個撲街應該拉去坐監啦。第一，第二樣嘢應該拉去日本拍啲被虐 AV 啦。即係屌你攞咩屌爆屎窟窿啦！第一件事乜都唔撚到講啦。第二件事做咩攞碌撚塞爆佢個嘴啦？呢啲 但係咁睇喎，即係咧 我只係講到佢嘅黑，即係佢壞嘅地方啦。但係我想講咧，其實如果咧呢個世界係冇文明去我哋限制大家嘅話咧，大家都係做緊同一樣嘢。 啱，係 啊，即係只不 過我哋喺啄食階梯裏邊係最高階嘅哺乳類動物。我哋咪喺哺乳類動物揾一啲比較弱嘅哺乳類動物去虐待，尋求自己個快樂。 即係如果譬如話咧，一班人一齊釣魚咁樣咧，你都見到有啲人咧嚇釣完之後咧。條魚拎上嚟，你仲要撩下佢咁樣噶嘛？係啊，或者揾條竹枝篤下佢，睇下佢死唔死噶嘛？係有啲人就唔會嘅，掹咗即係釣上嚟，掹咗完後即刻抌落個桶度，唔再去睇啦。即係每個人對 生命嗰種睇法唔同， 係好唔同嘅。即係有啲人就覺得即係呢個活動係要咁樣做，咁啊咪做足咪算咯。有啲人就唔係睇下佢點死先咁樣。你見有時僆仔咁樣中意放火啊，燒下啲蟻，燒下啲蟻竇啊。嗱，我就一次未燒過嘅。即係我都會覺得，喂，屌個人哋都，我都會覺得佢都，人哋都有啲痛苦嘅，係咪？我諗係唉，所以咧，其實好得意，我覺得咧，如果咧大家即係呢種心理咧，根本就大家都知道，但喺我哋嘅社會就唔會講嘅。 我話俾你聽，大家都做緊，譬如我啲老細咪咁咯，我啲上司咪就係咁咯，佢用咩嚟虐待你咧？我有一日。就同一個即係同事傾開偈，個同事就同我講：咁咧，我哋因為年尾啊，就要清啲補鐘。咩叫補鐘咧？就係、是、嗱，我為個 service 服務，我哋翻兩點放九點咁計啦。咁我 overtime 嘅時候咧，就需要我留喺度，咁啊補翻鐘俾你啦。第二日，咁咧嗰個同事咧就有八個鐘頭即刻喺度。咁咧、那個最高嘅經理就同佢講：喂，光頭狗啊，你放一日假啦，不如清埋一鐘佢。咁咧，佢個同事就同嗰個護士長講啦：，喂，護士長啊，我想即係清日假。你話就攞假攞假噶啦。如果嗰日有人病假，我咪唔夠人。你翻啦嚟病房先，冇人攞假，我咪俾你走。我真係想，我屌你老母咩？你叫我嘅時候就乜撚都得，我叫翻你嘅時候就乜撚都唔得。嗱，呢仲係一個虐待人嘅心態嚟嘅。我要去到某個位，我就要用我嘅權力去睇下，令到你。唔生唔死啦，同埋嗰種為咗某啲嘅即係目標去掙扎啊，去求存嗰一種嘅狀態咧，其實好多嘅上司咧都好中意睇下屬呢種狀態。 係啊，權力慾啊嘛，因為權力慾係好過癮嘅，我相信係。 我覺得直係一種變態慾。 即係你譬如話，喂就咁啫，你去叫雞，你叫曬，喂可唔可以取消先？唔得喎。 我覺得一個文明嘅社會，即係一個文明嘅社會啊！無論你做到幾高階，我以前做人冇。 所以我唔係，所以打斷你。所以我好欣賞咧，呢個一四一網站裏邊咧，成日都連一句嘢嘅。大家要玩啲咩嘅時候， 讀條論證咗先。 喂，呢啲就係文明咯，係啊！你想做咩嚇？即係咧，如果我就建議你老細啦，即係嗱，我而家玩鳩你，我同你講定先啊！ 你不如咁講， 係咯，喂， 因為我覺得一個文明社會同埋一個真係你受識嘅分子啊，一個知識分子，你唔應該用呢種做法去對你嘅下屬。一個好嘅公司係應該大家好文明咁面對一件事情。你而家唔係面對一件事情，你係虐待嘅一個人，即係你用你嘅權力或者你有限嘅authority 去令到一個人喺嗰個困境裏邊好難受，佢咪要令到你咁樣樣咯？即係呢種人我見好多啊！即係我哋醫護界最撚多 啲。都唔係啦，我覺得周圍都有嘅，即係同埋咧呢啲嘢會上癮嘅，我相信。 哦，係啊，係啊，係 啊，所以咧會令到咧嗰個，其實我又覺得好變態嘅，即係你譬如話嗰 Ariana 咁樣，啲人話：咁你做咩唔走？係咯，即係喂，如果嗰個僱主啊夠膽將個吸塵機吸到你個口嗰度啊，你就應該走啦，係咪？佢唔走咧，我相信咧，佢係只係有一個可能嚇，我唔敢完全話。我諗佢都係滿足喺。一種我而家俾人哋虐待緊啦，即係佢有話題同人講。 我又唔係咁講，覺得你知唔知咩叫做嗰個叫挪威有個地方叫咩的斯摩啊？ 唔知 咩阿爾的斯摩後群症，我記得好似嗰個後群症叫咁咧。嗰個後群症點解叫阿爾的斯摩後群症咧？就係、是、當年有個人去劫銀行。 哦，我知唔係呢個係唔係阿爾的斯摩，係呢個叫做之前話阿曾玉成啊嘛。呢、這個叫做我知道你講咩，不過你繼續講。 我唔記得嗰個叫咩斯摩後群症啦咁。 會唔會呢個女仔就係覺得可能佢會對我更加差？佢而家已經唔係咁差，佢所以選擇留低。第一，第二樣嘢，佢喺一個新嘅工作環境，喺冇人投靠嘅時候，佢唯一投靠嘅就係呢個罪犯，即係喺呢個了無即係投靠嘅時候，唯一係咁。我睇過一個紀錄片，佢係講一個被邀請去拍鹹帶嘅女仔嚟嘅。咁咧拍鹹帶裏邊咧，因為呢個女仔第一次拍啊，嗱已經講到明俾你聽係拍鹹帶噶啦，三 P 拍鹹帶，兩個男主角一個女主角，咁啊當中有暴力行為，但係暴力行為適可而止。 斯德哥爾摩 啊，斯德哥爾摩後群症啊。咁咧當中有呢個暴力行為嘅，那個女仔開始頂唔順逃走。咁逃走咗之後做咩咧？嗱，嗰度喺加拿大嚟嘅，佢出到去門口發覺咩咧？冰天雪地。佢要逃離呢個環境，佢步行咗好耐，去咗超級市場，咁發覺再冇得走得遠啦，因為冇氣力啦。咁佢買啲嘢食之後，再走都係即係再走去第二度，你冇咁嘅力量去走去第二度。咁佢又唔可以報警，因為我自愿噶嘛。咁佢唯有點咧？去超級市場買啲嘢食，翻去繼續拍。即係呢個係一個斯德摩爾摩後群症嘅一個嘅範例嚟嘅。咁呢個女仔亦都可能係咁嘅原因。咁阿 Ariana， 所以佢唯有選擇留喺屋企，佢唔會選擇一個，譬如我哋而家拍戲嘅講，屌你老母，你斬佢嘛！俾你喺嗰個環境裏，未必會斬佢。 唔係，即係 你理性啲，你唔會斬佢㗎。 我覺得你唔使斬佢嘅，即係你可以揀走咯。即係啲人話，喂，你見到咧佢只腳咧已經開始發黑啊，即係直頭咧你啲肌肉開始爛啦已經。喂，大佬啊嗱！你講緊話，喂，即係可能即係俾人哋揾個鮑魚叉冚下塊面咁樣，咁你覺得唉都算夠數啦。喂，但係咧，你講緊喂肉體係無價，你唯一嘅資本就係你自己個身體。 如果佢諗得咁清晰，就唔會做即係傭工啦。 唔係嘅，咁做傭工都有啲好嘆嘅。 同埋一樣嘢就係佢喺嗰個環境裏邊，可能佢唔知道香港警察嗱，譬如有啲地方你可能唔敢報警啊，我唔知道你有冇 翻中國大陸啊？ 梗係唔係啦！我有一次個老友去印尼啊，咁咧去印尼咧，佢有啲水上活動嘅，咁咧佢喺水上活動啊，俾人呃撚咗錢，喂，杯保你得唔得咧嚇？咁咧佢咧打嗰啲112報警，佢又唔識，即係啲英文已經講到一塌糊撚塗噶啦。咁佢喺嗰啲島仔裏邊，突然間有幾條茂利坐快艇嚟嘅，個身上面冇任何證明佢係警察啊！一嚟到 police police police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police， 你夠唔夠想説？梗係唔撚夠膽啊，大佬！佢印尼可能就係呢個咁嘅地方，即係佢迎住個警察就係咁唔文明啊。譬如喺意大利，你唔夠膽報警噶，你唔好話喺意大利啊，澳門啊，我唔知道香港人試過澳門遇事未？我話俾你聽，澳門報警已經唔係香港咁啊。嗰陣時試過有條古惑仔，個撚友同我講：光頭狗乜撚嘢啊？屌你老味，講光撚怪又呢條路。咁咧有一次咧，個撚樣咧就喺澳門犯錯，咁咧人哋又報警對家，個撚樣入撚到去差館咧，仲惡撚過個差佬就話：哇！屌你老母，投訴你工都冇得做。我話俾你聽，出到嚟嘅時候佢唔係咁講啦。點解咧？都唔係人頭嚟，嗰個豬頭嚟嘅。咁你知唔知佢做乜啦？再去報警咪俾人打到鑊啦！屌你，佢話呢間差館報撚完警，佢打碼頭報警，喺碼頭再俾人打到鑊。屌你老母，打到咬甩撚咗一半，真係噶！我問佢點打？佢地攞啲嘢攝撚住個口咁，之後一個警棍救來，我抵你死啊！屌你老味，你估你嚟香港啊？我咪打得你少啦，俾我做差佬綁粒石油氣筒抌你老母喺落海，睇你浮定沉啊！澳門係咁噶，管古惑仔你唔用呢個方法你管唔到。 係 咁你可能佢迎住香港嘅警察就係咁，所以佢咪唔敢逃走，又唔敢報警，人生路不熟。我覺得今次Ariana 佢未必係享受個虐待。他在虐待之下那種驚恐令到他不知道怎麼面對去處理自己的困局、 是也有這樣的可能即是呢還要是他可能是個即是個他本身生活在印尼這個環境呢本身都不是太好的已經 因為我又說一件事打岔你一點我知道你趕時間、我那時候有個老友他就虐待菲傭他不是虐待性虐譬如很喜歡做什麼呢偷個菲傭煮飯，搣個人哋粒波的咯。 啊，咁好玩噶！ 佢因為佢個老婆同個仔咧，又唔係成日喺屋企嘅。咁搣鳩個菲傭粒波的啊，有時又逼個菲傭吞精咯，真係噶，逼個菲傭吹燒，吹完燒叫個菲傭吞撚咗，因為驚你屌撚，然之後啲精油留喺度啊嘛。咁啊，搣個菲傭粒波的啊，咁啊，即係用啲好殘，即係虐待嘅方法。譬如佢嗰次講， 就係用啲萬金油啊，憑隻手做咁啊，喺睺人哋唔懷疑，鑑生插人咯，插人哋個閪入邊，咁人哋咪即係搞成日啦嗰啲咁咯。咁個撚樣後屘都即係人哋都報撚個警嘅，咁啊焗撚住甩身嘅時候係點咧？同個飛行結撚咗婚咯，即係同自己老婆傾撚掂，未撚咗婚，同個飛行結婚咯，即係咁咪甩撚咗身咯。咁個菲傭大家都傾掂啦，我要個香港身份證嘅啫，即係我啊唔係要你啲乜，我要個香港身份證同埋幾千蚊咯一個月。咁啊佢又甩撚咗身，個菲傭攞撚到香港身份證咯。咁啊即係有好多呢個咪變態佬嘅又。 嗯，所以都唔係變態，即係咧應該係誒呢個係常態嚟嘅。 屌你老味！ 只不過 係你試下，我突然間揾啲萬金油塞落阿布布龍個閪佬，我諗你聽日屌你，一係見到我冇隻手指，一係見到屌你阿狗啊！你做乜俾人斬兩刀嘅？ 就係因為點解呢個係常態，就係你其實內心係想咁做嘅，只不過咧你計個條數覺得唔係幾抵砌，所以你唔做啫嘛。唉，好啦，講緊完。 OK， 拜拜。